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 那在面对改变很正常的身心反应就是紧张。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录一集的时候，我有说过有一个心理学跟身心学的状态，他说其实我们平常上台演讲很多事情要上台或、要去做，你会很紧张，会有一些身体反应。 对， 比如说手心冒汗，心跳加快， 对、 这些身体反应。可是这些身体反应跟另外一个一样，就是当我对一件事有期待的时候，我很兴奋，也是这些身体反应。所以我们可以训练我们自己诠释这些身体反应在另外一件事，比如说你儿子会去上学了，他可能有些身心反应，你也许跟他说、你知道我们很兴奋很期待做这件事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大脑在诠释定义的时候 的小诀窍。 应该是说从以前开始都这样子啊，就是刚开学的时候、老师呢就会一定发了很多的表格 要写什么啦。 我上次我听过有一个家长说他从晚上9点写到11点，他说是有 好认真哦。 对啊，我想说也太夸张，不过真的有些时候、有些学校真的会很多单子啊。你说那种东西很烦人事，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是做到一个效果，是让你定下来好好的整理你现在是谁，你要干什么，你要做些什么、对，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是好的。对啊，这件事是好的，所以就像抽到那张牌叫做活在当下嘛。 对， 那活在当下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嗯， 对，虽然说这个讲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你说很难吗？其实也不会很难，就像可能讲的嘛，就好好吃，然后好好的泡个澡什么的，好好的呼吸啊什么的。对，那我就问我儿子，我就说那你自己觉得你放松能活在当下是什么时候会让你有这样的感觉？他说泡澡的时候吧。 你儿子很会享受 超会的，超会享受的。我自己都没什么在泡，他就我儿子，我家老大是真的很会享受的一个 很好啊，很好 小伙子。对，但是 他比他家老子有生活品质。 对，好羡慕，你知道吗？我自己 学起来。 对，我自己要泡，我自己想什么，你知道吗？我就说 水好贵，浪费。 不会贵，但是觉得很浪费 啊，对吧？ 对，比较想比较务实的，对，然后觉得很浪费。但是看到他们这样子，我觉得也不错，至少找到一些他们自己的方向跟想法、对啊，那刚才我听到你讲这一段啊，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前面说，因为我们碰过 SARS， 所以碰过这一波疫情的时候，可能做好一些准备了。我觉得那个心态调是我自己想到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刚我爸买一台车子给我开。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新车都很宝贝，然后有一次呢，不小心停车撞到人家的那个车牌， 车牌， 车牌上面不是有小螺丝吗？ 对， 扣掉那么0.00几公分那时候超难过，你知道吗？就是心里过不去，想说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这种事怎么发生在我身上？然后后来呢，我就就交女朋友了。那个女朋友是谁呢？但就是我现在的老婆啦。 也就这一任而已啊，你有没有别的选项？ 对， 全世界都知道了，我跟你说。 这样超级没有那个。好，反正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他那时候也18岁，就可以超过18岁就可以，我就让他就是开车练车。就到车的时候呢，就嘣，就把那个保险杆撞破一个大洞。你知道当下我那破一点点，我就已经 心痛不得了。 对，但是我碰到那么大呢，你知道那时候的反应反而是说，好吧，就这样吧，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所以我意思是说，其实有碰到了类似的经验，你在后面再碰到相关的经验的时候，有时候反而是。心情上反而可以更豁达啦。对啊，那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就是人生不就是这样子吗？ 对啊，而且你的那个故事里其实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跟车子有关，但它是全新，第一次被碰到你会心痛。 对啊， 那 我所有朋友学车学开车都知道，第一台车不会是买全新的，比较不心痛嘛。可是刚才你讲的那个故事里还有第二个关键，就是有一个比车更重要的人正在练车， 对方是谁也很重要。 是，我相信如果是普通朋友就不是这样子啦， 就手就伸出来说赔钱。 对啊，你看这也是我们这次疫情学会的啊，就是你身边有更重要的人大于你工作，大于你读你念书这件事情，那就是人生的优先选择价值观重新被看见。它不是洗牌，它本来就应该长这样，但被你看见放回应该有的位置。 对，原本可能以为说这个车子有没有刮到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当如果是不是对不是那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好像事情不是那样子，车子好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嗯，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谈面对改变啊，它其实有时候我们太容易，像我的个性啊，我以前是个很，现在应该也要诚实的说我还是，就是我真的比较容易看到事情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有时候像我们这种偏好1467数字比较多的人，我们善于解决问题，可是我们会常常忽略人在面对改变的时候其实不是事情本身， 嗯， 对，他有很多的情绪跟压力需要被陪伴啊，被理解啊， 嗯， 对，所以改变产生的压力对我们这种个性的来讲叫做解决问题， 对，可以做些什么事情让 我 解决， 我们会立刻想要行动或做点什么， 对 OK， 可是对于另外一些特质比较明显敏感型的人，他就觉得这个改变造成了我内在的情绪焦虑，我需要一点理解陪伴，或者 你可以等等我吗，让我缓一缓。可是你说我们这些做事的难道没压力吗？不是，我们是把那个情绪直接转换成解决问题的动力。可是我们身体有没有反应？有啊，我们会身心有没有，身体就会比如说特别僵硬紧张用力， 对， 对， 所以其实都有身心反应，只是表现模式不一样。 我以为说去解决这件事情就没事，其实没有，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的事， 没错没错， 所以就一直处于那种紧绷，然后一直没有办法处于放松的情况。 对 对， 对啊，那最后都没有办法回到自己，就像之前讲，就是感自己的感受， 嗯， 回到自己有没有活出自己原本的样貌，而是说一直求外在去解决这样的事情， 嗯， 对啊，这也是我觉得我这一段时间碰到孩子之后啦， 嗯， 碰到孩子之后，然后慢慢慢慢可能是经济的压力啊，生活的压力啊，都一直觉得说我要去处理这些事情， 嗯， 然后过程之中发现说，哎，解决又如何，我那个压力还是在。那个焦虑还是在，嗯，那怎么办，嗯，然后后来才慢慢慢慢学习说，哦，回到我自己去调整自己的不管是情绪也好能量状态也好，我觉得就变得很重要，嗯，所以相对的在最近这一段的时间呢，啊，就疫情这段时间呢，啊，你如果说一直要逼你去想说所谓正向说啊我一定会很好我一定会更好， 那也是假的呀， 那也是假的，嗯，对，而是说接受我现在的样貌说啊对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嗯， 活在当下，就是那我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去应付现在的状况。就像我觉得可能前一段时间你诠释的就很好，就是你之前的节目有讲到说你怎么去处理当下碰到疫情的一些转变，你自己做的一些转变，比如说就做直播啊， 对啊， 对，直播就慢慢去累积你自己，不管说你的讲的东西也好，或者是你的一些粉丝也好， 嗯嗯嗯嗯，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正向反而可以让我们很好去学习的一个目标。 嗯，所以面对疫情的改变，突如其来的关，以及终于要放回去，它都是改变。所以古人说嘛，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所以惯习就好啦，惯习就好啦，感谢呢。 各位爸爸妈妈，反正他们上学呢，被老师管了一个礼拜之后呢，你也可以放心的，不要再紧抓着不放的。 对呀， 啊，尤其是那 种孩子的弹性其实比我们大。 真的啊，他们都已经习惯了，爸妈还在那边门口那边看说，啊，他会不会哭啊？ 对啊， 一年级的幼儿园的那种，我觉得很多爸妈都是这个样子啦。 对， 好啦，共勉之。 关了三个多月回去的孩子，他们就在展现他们的新的适应力。那爸爸妈妈，你也是回到你的所谓比较正常的脉络里面，但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就这世界还是继续在变的，它不是结束了，没有的，没有的，它就是一个有机的变化的，持续在进行的。 对 对，所以习惯这种变的状态，你永远保持一种专注而放松，对，就是专注于你的生活，放松于外在的变化，嗯，就是会比较容易生活一点嘛。嗯，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先录到这里喽。 好， 哦，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应成， 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录到这里了，拜拜。 拜拜。